街上晃一晃，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，确定了感情应该如何方向。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爱很欣赏，只爱只忘，有一种勇敢叫做原谅。在回家的路上想一想，如果变难看就要放，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。 注意踩到狗尾巴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。在餐厅打破玻璃杯，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，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，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见你感动就哭，好像是小白脸的那双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捏他一把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Let's fight for love. 有你 怎么去说，能和你双手紧握，心跳的就是自由。选择 关于春节的起源有诸多说法，